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5集，一事无成枉有成。蓝狐狸原本跟展昭讲话，突然就转过来对着白玉堂十分正经地说了这一句： 当年的事情我也只知道个皮毛，如果真是盘丝转，白玉堂，你们天山派怕是会有大麻烦。 白玉堂微微一愣，展昭闻言比白玉堂还着急。 为何？ 天山派就是当年王门灭门的罪魁祸首啊。 什么？ 或者说是天尊，不过我只是道听途说罢了，做不得准的。这事情还是要问老风，或者干脆问天尊。 那你先说你听到的。 小主人，你打不打得过他的？ 没打过。 我听到的传言是，天尊嫉妒王先生的才能，当年是天尊告发了王门，好让王门的暗器在天底下消失。 蓝狐狸说完，展昭愣住了，再看白玉堂，就见他面无表情站在那里，不知道是震惊还是不能接受。 蓝爷，你确定啊？天尊是武林圣者，干嘛嫉妒个做兵器的？ 你不知道吗？ 蓝狐狸看展昭，然后指了指默不作声的白玉堂。 你没见他善用暗器吗？ 展昭倒是知道白玉堂喜欢用墨玉飞黄石，而且用暗器的确有一手，不过没看出来他多会用暗器，用来用去都是圆滚滚的石头，倒是他袖子里还有几枚袖剑，是魔工高人做的，精巧无比。 白玉堂不止精通暗器使用制作，还精通各种阵法机库，这可都是天尊的绝活。你觉得呢？这事情可信度多少？ 白玉堂抬起头，脸上没什么起伏，这与平时他极力维护天尊，听不得别人说他坏话的情况似乎有天壤之别。展昭以为他受刺激过度，就插了一句嘴： 啊，江湖传言而已，我不觉得天尊会嫉贤妒能。 这事情肯定跟我师父没关系。 果然孝顺，向着师父呀。 我不是向着他，他头脑比较简单，这么复杂的事情应该做不了。 一句话，展昭差点喷了。蓝狐狸摸着下巴，惊讶地看着白玉堂。 哇，竟然和公主说的一样啊。 什么一样？ 哦，之前那段传言传得最凶的时候，大家都在等天尊的解释，但是天尊人却不见了，所以很多人都说他躲起来了，之后大家才会越传越离奇。 白玉堂想了一下，20年前应该是他刚刚被天尊收入门下的时候，天尊为了让他有一个好的基本功，带他到了真正的天山之巅，与世隔绝的地方传授内力，几乎是闭关3年，没有问任何的江湖事儿。 不过有人问过公主啊，我记得公主当年的回答就是，就他那个榆木脑袋，超过3步才能完成的事情他铁定记不住，栽赃陷害嫉贤妒能这么复杂的事情，他那个脑袋负担不起，让他做他都做不来。 绝对。 这么笨的吗？这么笨为什么会成为天下第一的武学圣者呢？ 不是笨，是懒。 白玉堂又一次准确接收到了展昭的想法，轻描淡写的回答。 得懒成什么样子呀？ 蓝狐狸提供了很重要的线索，在他搂着展昭一个劲儿蹭来蹭去的时候，白玉堂手指摸索着灵刀。 那盘丝转后来消失了，没有再在江湖上出现过。 展昭仔细想，类似的用蚕丝控制刀的事件似乎真的没出现过。 也就是说，盘丝转不过是个传言，没人真正见过。 是啊，我不过是推测，究竟是不是我不能确定， 不过有传这兵器，可以瞬间取十几个人甚至几百个人的人头。 蓝狐狸话音刚落，就见白玉堂忽然一扬手，嗖一声，那盘丝被甩了出去。随后白玉堂手一收，惊得蓝狐狸一把扑住展昭就往树后边躲，但是那盘丝速度太快，很难掌握。白玉堂微微一扬脸，让开不受控制的盘丝，随后手动了几下，似乎掌握了一定的规律，最后终于往回一收，盘丝就这么一团缩回到了他手里。白玉堂微微一皱眉，展昭就看到他手心出现了一条红线，被划破了。蓝狐狸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，原本被他扑住的展昭已经没了踪影。再回头就见展昭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出现在了白玉堂身边，手里拿着金疮药往他手上猛撒药粉，撒得白玉堂的手心都堆起药粉来了。蓝狐狸那个心疼呢，这药粉是他魔功无价之宝，用上乘草药配制的独门金疮药，比金子还贵的。 小主人好浪费，白玉堂的手那么金贵啊。 不是很重的伤，一会儿就好了。 展昭松口气，接过那卷盘丝，那盘丝已经恢复了临刀的形状。 这暗器十分难控制，一个弄不好自己先送了命。 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 凶手为什么不把这么稀奇的灵刀带走，而是让他留在袭击的地方？ 对啊，如果什么都不留下，那岂不是被发现的可能性也很小吗？留下了等于直接送了一个证据给我们，莫非是想引我们入局？ 也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他功夫不够好，所以无能为力。刚才我将刀收回来的时候，发现需要用很强的内劲才可以让盘丝停下，这样我还受了伤。如果内力不在我之上，这一收很可能自己的命就没了。 说完，白玉堂抬手一指前方的树林，随着白玉堂的动作，就听得哗啦啦一阵响动。只见树林子里头，两排树的一边树枝齐齐断裂，落了下来，出现光秃秃两条通道。展昭惊讶，指着那盘丝：“ 果真威力惊人！ 王洛这次只是被割破喉咙，没有人头落地，还真是走运。”不然要公孙把他整个人头都安回去再接上，估计有难度。 这暗器的确能轻轻松松取多人性命，几乎避无可避啊。 说完，展昭继续抓着白玉堂的手倒药粉，蓝狐狸在后头瞧着，眯着眼睛摸着下巴啧了一声。傍晚的时候，白府院子里堆了老高的卷宗。公孙仔细翻找，查看20年前关于王门暗器的线索。西州府的知府虽然热心过头，但卷宗整理得很清楚，平时也注意保护，没有被虫蛀，公孙还是挺欣赏他这一点的。展昭和白玉堂在一旁等。小四子趴在卷宗堆上面，翘着两只小脚，津津有味地翻看着。 姓王吗？估计是这一卷了。 残卷 啊？好多页都被撕掉了。这里所有卷宗都干干净净，清清楚楚，唯独这一卷被撕走了好几页。 展昭仔细看了看，是一本族谱，厚厚一叠都是名字。 这么厚？ 王氏一族是本地的望族，早年非常的兴盛，不过后来啊，家道中落，人丁开始单薄，直到王有成这一代被灭门。 王有成？一事无成王有成？ 我也听过这个说法。如果说王有成的话，江湖上也不是默默无闻，可是好像他闻名不是因为会做暗器，而是因为怕老婆。 白玉堂略点了点头，看来他也听过类似的传闻。 怕老婆有什么好传的？天底下怕老婆的人多了， 干嘛说他一事无成啊？ 这个有些特殊，江湖人怕老婆的不少，但是王有成除了怕老婆还靠老婆。 什么叫靠老婆？是个吃软饭的？ 王有成据说本性非常老实，做出来的兵器虽然工艺精巧，但是几乎没什么杀伤力，可以做装饰，却不可以做武器。而且他祖上历代都是暗器大家，到了他这一代，几乎将生意做垮，成为世人笑柄。不过幸好娶了个厉害的老婆。 哦，莫非他老婆比他还要善于制造兵器？ 非也，他老婆不是善做兵器，而是性格恶毒，十分的阴险。他将王有成做的暗器加入毒药，或者设置一些阴毒的机关，使王有成的暗器杀伤力提升好几个档次。 这么有名，你们之前没有听说过？ 听过，但是他参与刺驾，后来被灭门的事情真的没听说过。 白玉堂也点头。王有成在江湖上的地位不外乎就是一个笑话而已，真的没有更多的名气了。而刺驾灭门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什么没传开，的确有些奇怪。展昭详细翻完了王有成案件的卷宗，有些惊讶， 这私走的似乎都是跟王有成妻子有关的内容， 连他妻子的姓氏族谱都私走了。 包拯让人找来西周知府，问他为何这一卷卷宗有破损。知府也很惊讶，他向来有将卷宗好好保存，每隔半年都要检查清理一次，最近的一次修补旧书卷宗连蛀洞都补上了，没有发现哪本缺少了那么多页的。知府言下之意，这一卷卷宗是半年之内被人撕毁的。 这就奇怪了，为什么偏偏撕掉了王有成妻子的内容？莫非里面有什么玄机？再加上天山派的案件，其中真如蓝狐狸所说，是因为当年的恩怨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